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 2023 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我个好拍档 PC 啦。早晨， 早晨 啊，早晨啊！今日咧讲下啲高铁飞啊吓，咁啊到到年初六啊，都北上嘅门票咧已经售罄啦。嗱，真系有啲难度嘅。讲真啊，扑呢个高铁飞啊，同咧过往扑呢啲演唱会飞，有啲演唱会开完可以讲 Eason 啊、Blackpink 啊嗰啲啊，哇！嗰啲一票难求啊，高铁都一票难求啊，因为实名制底下啦，系咪先？特别咧，香港呢边咧就更加就冇鬼鼠嘢嘅，总之系你个名字你就直接上去先可以搭到高铁。 同埋今年咧，即系啱啱已经复办翻啦，我哋叫做已经全部转晒用电子车票。 系啊，系啊，系、 啊。系 啊，所以真系冇得避啊。 系啦、 啊，最紧要系咩啊？手提电话要有电。 系啊， 如果手提电话冇电，你攞住张电子车票你都难搞。 真系难搞啦！旧时咧，我第一次搭高铁咧就系、是、搭去北京嘅， 系 北京段跟住上去川藏线咁样啦。咁去西藏嗰次第一次搭高铁，因为嗰阵时系国家最强劲嘅一个叫铁路工具啊， 系 因为时速啦、安全度啦、票价啦，三样嘢都系好高、好快同埋好贵嘅， 系 即系相对系贵啲啦。对比旧时我哋譬如翻大陆搭嘅火车咁样，咁高铁有三部嘅。第一步咧就是充电宝， 系 俾你充电。第二步咧就是咩咧？就是嗰啲即食碗面。 但记得要自己带线嘅。 系啦系啦 系啊。 第二步就是即食碗面。 嗯， 即食碗面咧就是成架车咧都系充斥住即食碗面嘅味道啊，仲要得一个牌子嘅啫。 系啦，冇错。 唔方便讲啦，因为上市公司。咁第三步系咩咧？就是嗰啲腌腌嗰啲小食啊。嗰啲醃雞腎啊，但 有冇食嗰個泡椒雞腳啊？ 係啦，類似嗰啲，總之佢有個石子咁嘅嘢㗎，咁你一搣開咧就食咯，咁好鹹香嘅。嗯，特別係好鹹啊！其實 係咪啊？ 好鹹， 我真係值得推介嗰個泡椒腳腳，係真係不得了。 係咪？但有唔同牌子嘅，我知道 佢都好似係得一個牌子賣嘅啫。不過咁，不過咁，要食得辣先好捱。 哦，係啊， 因為真係真係好勁嘅。 係啊，係。 不過我覺得高鐵咧有啲特別嘅，即係例如咧，其實啱啱除咗阿 O 講啦，佢有呢啲三步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卡係餐廳嚟嘅。 哦，係啊，係啊， 餐飲車廂啦，其實唔好叫餐廳啦， 係啦，叫做。 咁佢有個小賣部啦，你都即係除咗啲 有飯食嘅，都有飯食， 即係推住啲嘢俾你賣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去到嗰個餐卡嗰度咧去買飯嘅。我覺得都 OK 啊。 我有一次做嘢咧，就上咗去佛山做嘢。 嗯， 咁喺佛山做嘢咧，就搭咗高铁。 系 搭咗高铁嗰阵时系搭香港段噶啦。 嗯， 即系香港就一个站定两个站就已经到啦。 嗯， 好方便，好快，好静，架车好静，好静音，车厢空间好宽敞。 成件事都系正噶，系、上网嗰度嗰阵时啱啱开有少少棘棘地咯， 系，即系因为你啱啱开，即系你其实系香港坐去， 系啊，坐去佛山，跟住佛山再坐翻落嚟，我记得嗰阵时系广州南站定东站啊，我唔记得咗、因为佢广州都有两个站嘅，我印象之中，咁、那个站名咧，因为太久远啦，年代太久远啦，我已经唔记得咗。不过成个体验都系非常之好嘅，亦都好先进嘅，我感觉 同埋好快，即系可能个零钟就已经去到，可能四十几分钟到个零钟， 快唔使个零钟，我印象之中一个钟头五分钟，一个佢比你原定时间再快啲啊！ 我发觉其 实即系嗰个劲系劲在咧，佢比你原定嘅时间再快多。類似一兩分鐘咁你知道我哋香港人㗎啦， 快咗就已經好開心。 係啦，咁調氣又會覺得哎鋸咗，或者再加上係勁嘅。 是可能要提一提大家嗰、件事咧，就係咧，可能平時國內大家喺國內上車同香港上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係乜嘢咧？係行李嘅尺寸係有分別嘅， 係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咧國內咧，我記得上車嗰個行李嗰、那個大件嘅件。件數啦，同埋嗰個 size 咧，我記得冇咁大嘅管制嘅、 哦， 但係香港咧嗰、那個行李夾嘅尺寸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限制喺裏面，如果 over 咗咧係唔俾上車嘅。 咁一定啦，你諗下，即係大家有陣時回鄉探親咁樣啦，你梗係想想將所有嘢都 帶 曬 翻去，冇錯。 咁梗係唔可以咁樣做啦。首先嗱，報章已經有講啦，即係藥物啊有規管啦，你冇帶太多啦。酒啊，顧之然啦、錢都係啊，咁你自己上網揾翻啲條文啦，唔喺度逐一講啦嚇。咁、不過咧、如果你話依家疫情開始放緩啊，咁啊春節假期咧，就算買到票或者買唔到票咧，你都去 plan 嘅。咁啊嚟緊即係另一高峰期，應該已經係清明節啦，即係已經係嗰啲啊，可能要翻去掃墓啊。咁其實即係除咗依家過年啊，唔好講咁多掃墓嘢，但係大家科思營到嗰、那個會係一個高峰期嚟嘅，一定係，因為即係呢個慎重追遠嗰個行為咧，其實有兩三年冇做咧，就更應該做嘅，喺啲傳統嘅家庭嗰度，即係翻去祭下祖啊。 都真係需要啊！ 係啊， 真係幾年冇翻過。 係啊，喺祠堂裝住香啊，咁樣嗰啲就考量之列啦。咁大家又可以上網揾啲資料，同埋早啲訂飛，咪會有飛咯。呢個都係重點嚟嘅。好，轉個頭， 最緊要翻嚟嘅時候都要買埋飛。 係啦，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灣區生活一小時。 我哋今集翻到嚟咧，又請到亞洲機械人聯盟嘅中國區主席曾慶龍先生 Eric。 系你好， 喂好啊！我哋咧上集咧就讲咗关于一啲科研嘅发展啦。咁今集咧，我又想再请教一下你，其实我哋呢、這个亚洲机械人联盟其实系做啲乜嘢嘅咧？ 咁我哋亚洲机械人联盟咧，其实从2007年咧已经开始成立噶啦。咁我哋目标咧就系点样去推广一啲机械人教育上面嘅嘢嘅。你譬如話點樣引發起學生青少年對於機械人嗰種興趣啦，點樣培養佢哋去做多啲培養佢哋動手能力啦，去做啲創新啊、設計啊、編程啊呢類咁嘅活動啦。加上咧我哋其實響翻亞洲區，我哋有唔同嘅 partner 咁我哋亦都提倡好多交流嘅。例如我哋有啲響亞太區嘅比賽啊、活動啊，咁樣促進佢哋大家互相唔同國家響機械人個學術上面啦，或者響文化上面一個交流嘅活動咯。 咁近即係話咧，我哋其實喺學校裏面嘅發展咧都比較多，同埋尤其是我哋如何透過一個機械人裏面，然之後再同學生與學生之間嘅交流咧，即係甚至啱啱有提及過可能搞一啲比賽啦。咁呢個方面都會比較多嘅。咁我想了解一下啦，點樣去教育啲學生其實去接觸呢啲機械人，甚至當中嘅教育裏面會唔會遇到一啲難度咧？ 呢、這個都會嘅，其實當中又有好多唔同嘅點要去攻破啦。咁我哋亞洲機械聯盟其實都喺香港最初成立嘅時候咧，都得到中文大學啊、黃錦輝教授嘅支持啦，亦都有香港科技教育學會嘅支持啦，咁樣同埋HKSP SPT 科學員啊嗰邊嘅個支持，咁去幫助我哋去搞一啲比賽活動咯。因為當其時其實大家響學校上面咧有個科目叫做 DNT。 系啦，咁啊 ，design and technology 嘅。 喂，而家但系好多学校都冇咗咯。 系啊，其实喺当其时一个 design and technology， 而家变相咧，其实都多咗好多就直接就推 STEM 嘅一个课程。系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接上去。咁讲翻嗰阵时，我哋就喺 D&T 嗰度开始着手啦。咁啊，嗰啲老师就帮手一齐去点样去制定一啲唔同嘅课程啊，吓俾啲学生去用啊咁样。咁啊，我哋就当中我哋有一啲机械人嘅套件俾佢哋啊去应用吓，咁我哋就一齐同中大啊去搞喺科学园度搞比赛啊咁样咯。 咦，咁喺教学里面咧，即系我都好有兴趣啊。尤其是咧，我觉得 STEM 里面咧有好多 program， 我成日都会觉得其实我哋去制造一啲机械啦，即系尤其是可能喐嘅幅度几多啊，跟住点样去透过我哋写嘅 program 令到个机械人喐动啦。咦，对学生嚟讲有冇啲难度，或者其实系佢哋会唔会喺呢一方面特别感兴趣咁咧？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学生对于机械人呢个系好有兴趣嘅。係呀，因为你喺书本上学习嘅嘢点样可以透过机械人去展示出嚟。呢个当你成功嗰阵时嗰种喜悦呢嗰个满足感系好大。譬如话我哋喺书本学啲力学啊动作啊推动啊咁样。咁可以透过机器人去一个搭建同埋 program 去展示出嚟吓、啊、完全可以发挥到我哋嗰阵时讲个 STEM 嘅一个教育方面啦，就係、是、透过science 啊 technology 啊 engineering 同 math 啊呢、這个唔同范畴嘅嘢啊点样可以全部应用出嚟。咁我哋譬如我哋喺个会入面呢，我哋每年都会制定一啲唔同嘅 task 啦、啊、俾有个目标俾啲学生啊青年啊咁去设计去创作佢哋嘅机械人。咁、啊、当中佢哋创作嘅时候呢亦都提倡佢哋点样做好一个团队一个设立啦合作啦咁、样去做。所以成个STEM 呢个教育即係应用咗呢个 STEM 教育喺一个机械人嘅平台上面，而等佢哋做一个我哋叫做全人嘅一个培养囉。 係 呀。 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 task 某程度都会系同一啲比赛有关啦，定系纯粹一个课程有关嘅。 会分开两方面嘅，系啦，咁喺比赛上面咧系其中一环，其实课程里边咧亦都可以点样去拆开小去拆开做一个细嘅唔同板块，我哋叫一个叫做普及式嘅一个教育，系啦，因为比赛一个比较专注啲嘅一个 program 去走啦，而喺学校里边教咧系属于一个普及式嘅一个课程咯。 有冇啲咩例子我哋可以分享下咁啊？ 如果喺学校嚟讲咧，一个普及式嘅就唔会专注话，我其实我哋特别设计一啲咩机器人，咁我哋会定性咗有啲同而家日常生活相关嘅一啲设计啦，可能话最简单嘅，可能话一张台，系啦，咁我哋可能台上边点样嗰啲支点啊、力学啊，有啲咩嘅元素喺入边，咁我哋会透过搭建一个机器人，咁去教啲小朋友就知道，原来台点解要四只脚。就會穩陣啊，跟住你當你搭高嗰陣時，點樣一個三角形會一個支撐會好啊，嚇呢類咁嘅 idea， 等佢哋可以學多啲 STEM 上面嘅嘢咯。 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幾好，因為你諗下透過一個砌機械人都可以學到力學啦、一啲工程學啦等等嘅一啲理念。但我又會再睇，其實因為依幾年都係疫情啦，可能大家喺交流上會少咗。咁以往點樣去透過即係或者由呢段時間啦，即係以前我哋喺疫情前點樣去做一啲交流啦，到喺疫情呢段時間裏面，啲學生又點樣可以做到一啲交流呢？ 係啊，呢、這個疫情其實都係好大嘅挑戰。咁疫情前咧，我哋就會響翻成個亞洲區，我哋有啲比賽活動嘅，譬如我哋咁多年，我哋試過響韓國搞活動啊，新加坡搞活動啊，紐西蘭搞活動啊咁樣。咁嗰陣時真係可以好充分咁樣帶到啲學生去當地去同其他地方嘅學校可以交流啊，去俾佢哋參觀啊，去互動啊，呢個係好好。咁相應疫情嚟到啦，咁我哋方式方法咧就有咗個轉變啦。咁咪我哋全部咧就將佢搬咗響線上嚟到。係啦，咁我哋透過internet 啊，或者啲視頻會議啊咁樣，咁我哋就開展咗我哋啲活動。咁我哋將響嗰個規則啊，喺個成個遊戲嘅方式咧，比賽方式咧，我哋都有一個改變啦。都係會 加翻一啲互動嘅元素，譬如話唔單止係唔會好似一啲比賽可能自己做自己嘢，我哋一定會將佢加咗啲元素，就係點樣響一邊做完一個 action， 第二邊咧又相應要做翻同樣嘅嘢。系啦，咁佢哋可以個加分咧，可以會高啲嘅。 確實係好難嘅，我哋成日都即係尤其是呢段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要透過一啲網上嘅系統咧去教學啊。係啊，點樣可以令到學生去專注去學習嘅同時，亦都可以令到佢有興趣吸收到？我覺得呢個確實係真係好難。即係點樣你可以啱啱講，我透過網上又可以搞到一啲比賽啊？ 係啊，咁呢、這個就咁啱嘅，好多唔同嘅系統可以幫助到咯。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可慶幸嘅事啦。係咁、啊、我哋亦都當場咧，我哋會連麥啊，連視頻啊。咁、樣每個學校，我哋可能要求，我哋會要求佢用兩到三個 camera。去影住其實佢哋現場嗰、那個 機械人 嚇成個操作，咁相應咧喺第二邊咧可以有多角度睇到個機械人，第二隊個機械人點做而佢哋可以做一啲相關嘅 response 啊，一個合作啊， 即係甚至可能嗰個 cam 唔係淨係影住機械人咁簡單，係 啦係啦， 操控員都會影住，係 啦係啦， 所以亦都可以透過點樣去操控，即係透過視頻裡面咧睇到個。小朋友點樣操控呢啲機械？係 啦，同埋一個語音 哦， 係啊，佢哋都即場有個語音可以交流嘅， 有啲似而家嗰啲遊戲嘅， 可以講可以咁講， 仲可以係啊，仲可以，因為錄影噶嘛，有陣時都會 係啦係啦， 咁亦都可以透過睇翻個錄影片段點樣去改進。 系啊， 喂，呢個好勁啊！呢、這個 係啊， 係、嗯。咦，咁但我又想了解一下，因為可能都好多唔同類型嘅交流啦。咦，香港區嘅學生同埋其他地方學生嘅水平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呢？ 其實水平嚟講咧，我覺得唔係話差好遠嚇、只係話我喺國內嘅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哋個特點咯。我覺得，譬如話舉個例子，喺國內嘅學生，佢哋好專注喺個目標上面嘅，佢好 target oriented 嘅，係啊，佢覺得我做嗰嘢，我要 完成呢個目標 啦，要完成個目標嘅咁樣。咁香港嘅學生咧就會專注翻當中嘅過程嘅，係啦，譬如我要搭建個機械，我中間個過程我要點做咧？咁樣佢哋點樣去改善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有每個地方有佢嘅特點咯，係啊。咁我哋試過有時喺澳洲啊咁樣，佢哋有啲係佢哋做個 presentation 會做得好好嘅，好專注個 presentation 嘅方式方法嘅咁樣，係啊。所以點解我話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唔同交流嘅活動咧、 嗯， 就係將大家嘅優點可以發揮到出嚟，係、 嗯、 啦。而透過呢啲咁嘅大家 gathering 嘅活動去一個交流咧，可以大家吸收到人哋嘅好處，係啦，而去慢慢去 improve 翻自己嘅情況咯。 好，我今集咧多謝 Eric 啦，接受我哋嘅訪問啊，多謝 Eric。 OK， 多謝 ，thank you。 金色的都市，燭光燈飾都點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日朝朝晚晚醉醉讲讲太多干预不讲理想太自然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时日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赶赶太多根，也不讲理想大志，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红你的笑脸，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冬季一向是呼吸道病毒活跃期，因此口罩令仍然应该维持。但是如果冬季过后，新冠疫情稳定，估计政府在冬季之后可能会取消口罩令。但他指出，公共交通、医疗机构、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都较为高危，因此在这些地方应该继续戴口罩。政府今个月30号起不会再向新冠确诊患者发出隔离令，没有病征的感染者可以翻工。本港疫苗接种率高，加上市民都戴口罩，即使撤销隔离令都不用太担心。如果在办公室，员工可以避免一同进食，以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他认为市民如果确诊但是没有病征，都应该通知雇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自香港与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之后，口岸和交通运作都非常畅顺。近日通关配额增加，但是多个口岸配额未有用尽。交通配套上，无论东铁或者跨境巴士等的服务都可以配合通关人数。对于通关之后，东铁线九卡车能不能够应付乘客量，林世雄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来往落马洲站的列车已经有所增加。他说在朝早上上班上学的高峰期未必与通关人士抵港时间重叠，但是当局会密切留意疫情前后的出行模式有没有改变。另外，跨境学童可以在农历年假期之后陆续回港返学。林世雄说，部分小学生会乘坐跨境校巴来港，局方已经和教育局密切联系，并且正是协助校巴复运。在驻德美军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暂时未能够就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达成共识。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防长奥斯丁、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主要议题是如何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德制炮式坦克等。德国总理索尔茨和皮斯托留斯早前都说，不会在美国不提供美制坦克的情况之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但是皮斯托留斯强调，德方并非单方面阻止向乌克兰交付坦克。美国司法部据报对雅培公司展开刑事调查。雅培公司在密歇根州厂房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在去年二月被指受到细菌污染，要大规模回收。厂房一度需要关闭，导致几款配方奶粉供应严重短缺，大批家长到超市抢救，最后要白宫介入协调。《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司法部属下的消费者保护部门的检控人员正是就事件进行刑事调查。雅培发言人说，已经获得司法部的通知，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工作。美国司法部暂时未有作出回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农历年初一和初二，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和年初四朝早寒冷。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盈首先讲一些特别的交通安排。今晚是除夕夜，港铁今晚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铁线往返落马洲段，以及部分的轻铁路线之外，其余的路线都是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港岛线、荃湾线和观塘线会由今晚的八点开始加密。另外，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和 K54 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咁就系啦，今晚因为系除夕夜，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落马洲段，以及部分嘅轻铁路线之外，其他所有嘅港铁路线都系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港岛线、荃湾线同埋观塘线系会由今晚嘅八点开始加密班次。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同 K54 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电车由下昼开始亦都会加强服务。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观塘咧，因为有年宵市场，由今日嘅下昼三点至到听朝嘅四点，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廉道咧都系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年宵市场，由下昼嘅三点开始至到听朝嘅凌晨四点，观塘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廉道都系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宗教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浮人的梁继章啊！嚟紧新一年咧，我要送走自己的坏习惯，就是乜嘢？就是三个字：冇手尾啦！冇手尾又算啲几乞人憎噶，又要人嚟帮自己执啦，同埋咧令到屋企咧好似好乱咁样样。咁我希望咧嚟紧呢一年送走呢个坏习惯，希望我屋企人同我一样咧，令到成间屋企又靓又干净，咁就好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今次的创作里面，滕超兰写到思源这个角色的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她了解自己父亲那辈离开上海的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的感觉。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想直接向财政司司长发表你对财政预算案的意见，可以在今日上午8:00至11:00致电18723111登记。 1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0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中言堂。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啊，哦。 喂，年三晚要做乜嘢事？ 要食团年饭。 团年饭啊，每个人咧屋企都唔同嘅，不过咧实会有鲍鱼啦，系啊，依家咧就兴包罗万有啦。我去办年货嘅时候咧，可以同你讲下呢一个，俾三个地方你拣啊吓。 系。 罐头包啫，罐头包嚟嘅。南非、澳洲、墨西哥。 边一种鲍鱼嘅价钱系最贵呢？ 边种鲍鱼啊？墨西哥， 墨西哥最贵啊？ 系嘛？ 识啲嘢喎 ，PC 就系墨西哥系贵得好紧要，系、南非同埋澳洲嘅两倍或者三倍。 系， 因为咧墨西哥咧一个罐头包咧千几蚊一罐嘅，咁、但系南非咧就去紧300多蚊嘅啫，咁、澳洲又贵啲，大概400蚊到啦。咁啊讲紧咧十二十三头包嘅啫。即係呢一種咁嘅叫做質量嘅鮑魚啦， 十三頭都要、都要過千。 係啊，墨西哥係勁嘢嚟㗎。原來即係我哋細個咧，成日聽到話澳洲鮑魚啊、南非鮑魚啦，以為如何如何啦。當我去辦年貨嘅時候咧，就咁啱咧問開位做海味嘅老前輩，佢、就做咗三四代人㗎啦，百年老店嚟嘅喺西環。咁我問佢啦，即係買下啲花膠俾屋企人啦。咁話整幾罐罐頭包啦，咁樣。咁佢就話啊，罐頭包你知唔知食咩㗎仔咁樣？咁我就話、南非咪 OK 咯，三四嚿水 OK 㗎啦。嗱，唔係話唔好。如果咧你未食過咧，而上年有錢剩咧，咁你就食啲豪啲嘅，食啲好啲嘅，食墨西哥啦咁樣。跟住我話未聽過喎，咁樣佢就話。我唔识嘢啦，咁我就听佢娓娓道来啦。原来真系，原来罐头包嗱，暂时我讲罐头包，罐头包嘅王者咧， 系 原来系墨西哥。 你有冇食到先到最后？ 我有买到嘅， 但未食嘅。 我同你 share 好嘛？ 系嘛？ 同你 share， 你试下个分别啊嘛。 分别喺边？ 个分别系个招子已经有分别啦。因为咧，我哋平时食嗰啲咧就已经好传统化嘅一啲叫做墨西哥鲍鱼啊，所以好传统化嘅呢、這个叫做南非啊嗰啲咧，佢、就已经印到嗰个招子咧，都已经系好香港噶啦，或者好过年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啊，原来咧依家办年货咧。就嗰一種咧，佢係叫做粉紅色噶，同埋咧 即係配合翻嗰個時令噶啦。 係啦，即係冇話冇即係墨西哥嗰種咧，就冇話有本地特色噶。佢仲係好似墨西哥嘅一個情懷咁樣。 佢哋傳統嘅一啲設計咁樣。 係啊，所以真係好值得俾你睇下個招子。我而家即時去上網、去 search 查咧，嗰、那個招子俾你睇，你就知乜嘢嘅一回事。佢係咁樣喎，粉紅色噶。 幾得意 喎！你估唔到咧，你估唔到個顏色係咁嘅，1200多蚊一罐㗎，呢 睇唔出係墨西哥喎， 係嘛？係啊，幾有趣啊嚇！咁大家就上網或者即係貨比三家啦，即係買嘢嘅時候都唔好淨係聽主持人咁樣講，咁、可能你話出面睇過，喂唔係啊，南非都有啲好勁啊，澳洲都有啲好勁啊，係嘅，純粹一個主持人入貨嘅一個經驗，想同大家 share。 我都有買鮑魚嘅習慣嘅，啲罐頭。系啊，几箱几箱咁卖。 系啊，咁啊睇下大家即系去办年货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即系应使得使啦，啊，唔好使过量啊吓。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已给我，愿更好的我。For you, yeah, yeah. For you, yeah, yeah. For you,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h, you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么珍爱你，请不我誓一跟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舍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中我这世一的我，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有咩资讯带俾我哋啊？ 系啦，我哋咧而家有好多中港车啦，一路都几年都连检唔到，翻唔到国啦。 啊，咁嗰架车系咪就咁摆喺度？那个中港牌啊，即系好似叫做摆咗喺度，摆雪藏。 系啊，雪藏咗个中港牌啊，冇错。我哋而家开始翻连检噶咯，咁即系话大家要打电话预约啦，跟住可以去翻元朗验车啦。 系，唔止元朗啊，即系得元朗 系啊，得元朗。检得元朗可以做到嘅就， 哦， 系啊，即系如果将来港车北上咧，咁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嘅，因为我见到港车北上嘅文件里面都真系需要要验车啦，先可以做到。 哦，呢个资讯真系好好嘅一个提供。如果如PC 咁样讲，咁如果你话去到元朗，咁如果香港车咁都要途长路远， 系啊，要翻到元朗噶。 OK， 咁啊，大家车主们或者你有嗰个中港牌咧，自己上去运输处睇下啲条款啦吓，或者睇下其他唔同嘅机构。究竟是哪个管辖啊？因为我自己又没有中港牌的。是啊，我小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中港牌的牌很贵的。 不过要提醒大家啦，有几样很重要的东西啦，就是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驾驶执照到期未啦，即是国内的驾驶执照到期未啦。因为那期都不可以，是啊，因为你 就算你的车有牌，你的人都没有牌，是吧？ 没错，几年时间都没有回到了。 喂，那怎么搞呢？大陆的人牌是。有人回到大陆跑的，要是吧？ 是啦，要回这个车管所搞啦。 哇，那就卡了。我在香港搞咗车牌，咁但系我冇大陆个人牌，咁即系我要先翻去大陆一转，我下一 round 先可以落翻嚟香港揸车港车北上。 冇错， 我冇理解錯嘛？ 你冇理解錯， 哦、 因為國內嘅就算我哋擁有香港車牌啦，即係叫做吸翻個大陸車牌嘅話，你都要去到車管所，因為咧。國內嘅攞嗰個車駕駛執照啦，其實同香港有啲唔分有啲分別嘅， 係 係啦，係啲乜嘢呢？因為我哋可能要驗眼啊，即時跟住要影相啊，做少少身體檢查咁樣。以前要抽血，但係而家就唔再需要啦。 哦， 係啦，即係等等嘅情況。 睇嚟你都係有經歷過，你先可以娩娩道來喎。PC 係有啲複雜，不過而家真係好快，只需要你網上預約啦，即係透過車管所嘅 apps 咧、或者微信公眾號啦，你就可以去預約咗 車管所。是 車管所係啦， 理解啦。咁大家咧去揾嗰啲公眾號嘅時候，你真係認證喎、哦，即係揾啲即係有曬即係認證官方認證，你冇揾咗啲流嘅喎、 哦。 因為你網上揾啲資訊咧，有陣時咧，我哋香港嗰啲 search engine 咧。一 search 出有陣時啲流嘅都彈出嚟，反正喺大陸咧，喺內地 search 呢啲咧，佢就係得一個係堅嘅啫咁樣。 喂，不過咁喎、即係國內呢類型嘅機構咧，通常會有個認證登記噶嘛， 會有噶， 有個藍剔咁樣。係 啦，咁你要認到嗰個藍色剔剔咯，即 係 唔同平台唔同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大家就。穩穩陣陣啊，唔好即係將啲資料即係錯誤咁樣俾咗一啲非法嘅機構，咁又麻煩啦。嗱，除咗呢一個提點，仲有啲咩可以 update 下咧？ 係啦，咁最重要咧，另外就係香港嘅一部分啦，你嘅禁區紙有冇到期啦？係、啦，記得去運輸署續領你嘅禁區紙，如果唔係咧，你就衝咗入個禁區度噶啦。 係，哇，都多嘢搞喎、 都多手續要辦㗎，其實。 即係如果逐件逐件事辦咧，即係除非你話你。全職啫，即係中港車司機或者要車老闆咁樣。如果唔係你普通一個民用咁樣先算啦。你民用來回咧，起碼兩三個禮拜隨時搞 都要啊。因為其實你主要係 你平時一至五你冇時間搞嘛，仲要禮拜六日可能唔辦公係嘛？內地嘅機構有啲可能。有咁嘅可能啊， 有機會嘅、其實，因為其實你除咗香港嘅手續之外啦，你仲有國內嘅手續要辦，最重要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要記得買保險。 哦，買保險。 香港份車保咧就唔 cover 國內嘅，咁所以咧你都要另外咧去揾一間能夠 cover 國內嘅保險咧去買先可以。 嗱，內地買保險係容易啊，真係即係可能用少少支付工具啊，好快做咗個網上核保噶啦。即係呢個就不爭㗎啦，因為人哋嗰啲已經掛鈎埋你微信號，你微信號有個身份認證咧，其實即係主要你將個户籍啊個住戶證一影埋咧，基本上你所有嘢都一目了然。 係， 所以相對個投保咧係非常快嘅，只係因為即係呢啲叫做內險股咧或者內險公司咧，我熟啲啊，好快啊，最快15分鐘可以辦你到一個車保， 非常 快啲啊！咁啊，我同你加埋一齊咧，就啱啱可以保完翻成個效率啦， 冇錯， 成件事啊，可以將成個究竟呢個港車北上啊，或者呢啲整內地牌點樣還原咧？咁啊，即係希望俾到多啲資訊大家，當然更加詳盡嘅資訊，大家上網揾多啲資料啦嚇。 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求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双衣 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化做甜美，用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我已最好，我只要。能慢慢发光，只有你，无需怕去做你，总有我陪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未，唯有我心塌地。任世间不懂你，但我心。陪伴直到老死，就算如满路的追击逼你心死，我不放弃。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哋好拍档 PC 啦。咁啊，下礼拜咧已经同你讲咧，希望你啊，即系叫做吐气扬眉咯。咁啊，新年快乐啦！咁啊，真系啊，同听众朋友都拜个早年先啦，年卅晚就希望即系大家都即系唔好嘅嘢咧，抌翻喺留翻虎年。啊，好嘅嘢咧就 喺兔年啦， 兔年就发生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同 PC 一齐啊，同听众一齐咧拜下年啦，好嘛？ 好， 好。 似水点散下落花便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在最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 遗忘。